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让我们在一起用诗歌来赞美他啊，这诗歌都非常美好，和我今天讲的道息息相关啊。谢谢选的诗歌，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圣经啊，让我们知道人类的来源，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活在地上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地方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归宿。那么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知道啊，人类呢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给人类带来了一个最大的灾难，就是什么？死亡啊。也就是说自那以后，死亡就临到了全人类。自古至今，所有的人啊都必须要经历什么？死亡。也就是说无论是高低贵贱，无论是皇帝也好，无论是百姓要饭的也好，都有一个是公平的，那就是什么？要经历死啊，死亡。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对吧？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类必须要死啊！这是按照上帝的公义。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就什么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了人类的历史当中，为要什么？哎，为人类承担罪孽，为人类去带来新的生命啊，这是一系列的上帝的一个计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怎么死的，哎，在历史上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对吧？死了，埋葬了啊，这是历史的事实啊。也就是说，可是耶稣基督本身他又是生命的主，他不可能被死亡拘禁啊，因为他就是生命啊，所以他的死是肉身的死，他不可能被死亡给拘禁，所以圣经说他是生命的主，他怎么会死呢啊？所以第三天他从死亡当中复活了，让我们知道什么呢？给我们带来盼望，显明他是生命的主，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啊。那有一个是大家经常问的问题，也是我们心中呢比较难以得到正确答案的问题，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受死和他复活之间这一段时间他去什么地方了，谁知道举手啊？他到底去什么地方了啊？这是很多人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呐、啊，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众说纷纭啊。还有呢，就是有关于耶稣复活的见证，以及耶稣基督复活和我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啊，等等之类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就来讲基督的复活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我们先请弟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喜乐，因为你话语中充满了奥秘。主啊，但愿你的灵感动我们，启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人生有了新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所分享的一切都是在你的宝血当中厚厚的遮盖。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保守看顾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的光阴，我们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第一点，流血死亡降阴间啊， He was descended into death.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啊。也就是说呢，基督的复活以基督的受死在我们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啊。我们知道耶稣，我们经常说耶稣为我死，为我的罪死，对吧？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耶稣的复活也同样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但是呢，刚才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死了我们相信，他复活了我们也相信，但是他死与复活，那么这一段时间他到底是去什么地方了啊？这是困惑大家的。我们看到使徒信经的第五句话谈到了耶稣死了以后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啊。The fifth sentence of the Apostles Creed 啊， Jesus Christ was descended into the death and the third day risen from the dead。 也就是说呢，使徒信经在谈到基督复活以前有一句话，这是什么？降到阴间啊，四个字。这个降到阴间呀，基本看这四个字在历史上是争议性最大的啊。然后呢，还有的古老的信经翻译啊，翻译成降到地狱啊，还有的翻译成什么呢？降到死人中啊。那我们现在今天用的信经是降到什么阴间啊？那到底耶稣死了以后这段时间去了什么地方呢？啊，大家想一想啊，也就是说他真的去了地狱了呢，还是他下了阴间呢？还是这三天呢他什么都没干，他躺在那睡觉呢？哈，哎，到底他去了什么地方啊？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是多年来在神学上最具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啊。说你需要去大量的研读圣经，前后对照，新旧约的对照，你才能够得出一个啊答案。但是得的答案的话呢也是不一样啊。我们首先根据我们中国的中文的啊文化的历史背景啊，到底什么叫地狱，什么叫阴间呢？啊，其实这个阴间翻译成阴间呢，是根据中国呢有古代的什么神话啊传说，道教啊，还有这个民间的这种宗教啊，那么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呢死了以后就下到阴间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把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光称为什么？阳间，对吧？把死了以后呢称为什么？阴间。你个道教那个标见过吗？两个小蝌蚪是吧，一面黑一面什么白，白的是什么？白天阳间嘛，黑的是什么？阴间。我告诉你，道教你要研究的话呢，它不是宗教，它是什么深奥不得了的一种啊，比数学家说比数学还有精密的东西啊。但是的话呢，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没有把我们得救的确据告诉我们，对吧？它只是研究，越研究越深，越研究越深。我原来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呢就当时电脑刚刚有的时候他就用得非常自如。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呢？啊，我读这个道德经啊，是吧？他读道德经他研究的。也就是说中国有这个阴阳学说，是一种学说啊，阴阳学说。就是说呢中国传统文化说是把这个草木界成精呢，就是图腾怪兽都是精啊，都是精，六道轮回啊。然后呢就是始终呢就是包阴阳是包含在一起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形有阴阳， 灵有阴阳啊。那这些呢我们不管它，就是说阴间和这个地狱啊，也就是说阴间在希腊文当中是什么意思，就 Hades 啊。Hades 呢就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叫 Sheol， right， Sheol 啊， Sheol 啊，我们这儿又会这个希伯来文。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和地狱，中国的地狱不一样，地狱是上刀山，是下油锅，那叫啥，就是地狱啊，它不是啊。他们认为呢，就是人死了以后在阴间里边，阴间里面呢游魂呢、魂游啊，游来游去的魂啊，完了以后呢就是叫这个居间状态 intermediate state 啊，居间状态。什么叫居间，就是说在等候末日的大审判，这是犹太人认为的啊，在等候期间的一段过程啊。那他们不认为这个人死了以后马上就下地狱啊，而认为什么，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在一个幽暗的世界里面游荡啊，然后呢那个世界里面没有喜乐，没有生气啊，这是阴间的状况。那所以呢所有的死人到这里来呢啊，等着干什么呢，直到上帝最后的审判啊来临。那我们读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啊第十九节的时候呢，提到了基督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灵听，有没有这句话，哎，完了以后呢，这大概呢就是指在阴间里暂作拘留的死人啊，也就是有这些人为什么他去呢，他说传道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宣告啊，战胜死亡的宣告啊。那么究竟他们得救不得救呢，这不是这句话的重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死人还有救恩的机会，没有，你从来找不到死人还有得救的机会。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这句话没有明确提到说他们也能听到福音然后悔改，不是啊啊，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 after being made alive Christ went and made proclamation to theimprisoned spirit. The imprisoned spirit refers to the dead people under the stand under the underground. And they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ear the proclamation of Jesus Christ overcome the death. 就向他们宣告我已经战胜死亡了。然后的话呢，这是这句话重点啊。这句话不是说 it is not emphasized on the salvation of the dead people 啊，不是啊，不是。那彼得和信经，彼得和使徒信经呢，他给我们指出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人，完全的人啊，耶稣基督，那么他又是为众人死的基督。他呢，这句话就是他胜过了阴间的权势，战胜了阴间的权势啊，然后呢，揭开了死亡的面纱，完了以后呢，哎，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为奴的人啊。我再说一遍啊，那耶稣基督啊，还有这彼得和这个使徒信经啊，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就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基督啊，他呢又替众人去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向阴间啊去宣告，向死亡阴间宣告，我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我已经揭开了啊，我已经战胜了阴间的权势，揭开了死亡的面纱，然后呢我释放了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的人啊。谁怕死？我肯定怕死。哎，谁要不举手呢？就是说明什么虚伪啊？谁说你们不怕死啊？谁不怕死？那就死死看看，然后不可能、啊。耶稣基督已经什么释放了我们啊？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也就是说，那么圣经有关于地狱和阴间是怎么说的？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地狱和阴间是一样的地方吗？这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哈。哎，你说地狱呢有火，硫磺火湖对吧？你说阴间里面有火吗？啊？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哈？啊？阴间里面有火吗？啊？我有，啊有，啊？谁说有的？好，哎有，哎呦，那说啊很大呢。我也说有哈。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拉萨路和哈和亚伯拉罕的故事？那还没下地狱呢，他已经就受不了了，是吧？他就是像烟着一样，是吧？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希，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地狱啊，地狱在希腊文当中呢，就是海海达哈，地狱海海达。那么和这个阴间啊，希伯来文的是奥啊，它是不同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呢，阴间我们可以说是死人去的地方。是什么人死了以后啊去的地方，但是地狱是审判以后的结果，人审判完了以后呢，就要下地狱呢，还是上天堂了啊？那也就是说，阴间是暂时的，等候审判的地方；地狱是永远的与神隔绝的地方。那如果这样的话，耶稣死了以后下过地狱吗？没有哈，他就是神，他怎么下地狱呢？是吧？所以呢，他没有下过地狱啊，绝对没有。那他死了以后有没有下过阴间呢？如果他没有下过阴间，仔细听哈，那使徒信经为什么他说明明的写到了降在阴间呢？我们知道使徒信经不是圣经，但是使徒信经的每一句话都是严格的按照圣经，而按照圣经的真理而写出来的啊。那现在我们又回到之前的问题了，就是说到底主耶稣死了以后有没有下过阴间？那么这个阴间呢，我们有的人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中国人不愿说耶稣下阴间啊，耶稣怎么下了阴间呢？是吧？哈，所以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呢，非常难。不光是中国人，西方人的神学家他们也是一个难题啊，因为圣经里面这句话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没有人知道到底阴间什么样，到底阴间什么样啊？你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看过小说，看小说里面写过阴曹地府啊。那么很多信徒呢就问了，到底实际上还有问问题，就是说啊，这个天堂和乐园是不是一回事呢？啊，天堂和乐园是不是一回事呢？大家记得，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彼得前书啊，三章告诉我们说天堂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圣父、圣子啊的地方，对吧？所在的地方啊。那乐园什么地方呢？乐园大概就是什么地方？信主的人得救的信徒死了以后去的地方，叫乐园。那个地方有耶稣吗？有哈。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对吧？耶稣给那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吧，是吧？ Jesus answered the criminal, truly I tell you, today you will be with me in paradise. 也就是说呢，在没有审判之前，如果一个人得救了死了，就直接什么到乐园了。但乐园到底在什么地方，谁知道的？举手。 但是我们知道乐园是已死的信徒与主同在的地方，这肯定的了啊，耶稣说的嘛。那么但是根据旧约，阴间呀、啊、不只是恶人待的地方，知道吧？哎，不只是说那些作恶的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阴间是死人，所有的死人暂时去的地方。那这个阴间有区别吗？有啊，肯定是有，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这个阴间不一样啊。所以呢，很多解经家呢就把阴间分成了，解经家说的不是我说的哈、哎、叫善人待的阴间和什么恶人待的阴间啊，两个地方啊，两个地方。也就是说，但这只是推想，也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啊。那耶稣死了以后到底降过阴间吗？我又回到这个问题来了啊。根据圣经，我想啊，耶稣，我就问一个问题了，耶稣死了以后为什么不可以下到阴间呢？你给我说一下理由，他为什么不可以下阴间呢？啊，完全可以啊。那你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有，没有的话我不敢讲哈、啊。新约旧约都有啊。刚才我们读的旧约圣经大卫的诗十六篇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哪里啊，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坏。这句话就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彼得在他的一篇讲道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卫指着耶稣说啊，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知动摇，因此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坏。所以说他就预先看明了这事，讲明了耶稣复活啊，他说他的灵不撇在阴间，也不见，也他的肉身也不见羞坏，就是说耶稣基督一定要复活，这意思啊。那主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下到阴间了，下到阴间干什么啊？只是父神没有把他撇在什么阴间不管啊，而是叫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保罗也说过这句话，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六到七节，他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啊！明白这个意思吗？我再念一遍哈、啊、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上来啊！保罗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保罗的意思是说，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你是很容易的，不必要我去上天上去找基督，把基督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下来了，对吧？也不用说是我到阴间里边把耶稣基督再领上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在我们中间，就这个意思。说因信称义就不用去领了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到阴间里边去，保罗说阴间去领干什么啊？他没有在阴间，保罗说你别去了，你去啊也是白跑一趟，对吧？因为耶稣基督不在那个阴间里边，是吧？所以呢，我们根据圣经前后文，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不可以下阴间呢啊？我们根据圣经，耶稣基督下阴间，而且呢是在阴间里面干什么呢？他干了一件大事儿，他到阴间里面呢去宣告他的得胜还不说，而且呢原来这个阴间和死亡啊是魔鬼掌握着啊，魔鬼掌握着死亡的和阴间的权势啊。耶稣呢宣告说，我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也战胜了阴间啊！ 我就把这个权柄这个钥匙给夺回来了啊。所以呢，等到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连阴间神都把他给扔到哪儿去了啊，顶地狱边去了啊，没有阴间了啊。这是第一点，流血死亡降阴间 ，He was descended into the death。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呢？就是说呢，《使徒信经》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知道来龙去脉啊。但是呢，阴间对我们来说确实不重要，因为什么？那不关系到我们的事情，我们是管阳间的事儿。我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对吧？但是阴间有吗？有。就像灵魂有没有一样的真实啊？灵魂，人死了以后灵魂没有死啊，他去什么地方了？哎，灵魂待的地方就是阴间。但是呢，根据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些研究呢，啊，阴间里面毫无表情啊，这过去那过去也不打招呼啊，然后的话，没有喜乐啊，没有什么哈，而且呢，他能够什么有知觉？你发现了吗？哈，你看这亚伯拉罕和那个财主，对吧？这亚伯拉罕和那个亚伯拉罕怀里的拉撒路，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对吧？哎，那个财主是受痛苦，对吧？在阴间里边。哎，那拉撒路呢是享福啊，这是一个所谓的乐园嘛，你一定是快乐，但是呢还没有得到深渊，也就是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那些为主寻道的灵啊就忍不住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为我们伸流血的冤呢？有这句话吗？是吧？哎，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深渊，就是还没有到天堂那个最快乐的地方啊，最幸福的地方，这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圣经里面提到阴间啊，而且呢启示录明明说到啊，耶稣基督说啊，我们就来到第二问题了。第二问题我讲这启示录的1章17到18节啊，第二个题目叫复活生命到永远啊 ，The resurrected life will be alive forever。启示录的1章17到18节，我再给大家念一遍。我念的时候，大家仔细听啊。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在谁脚前啊？哎，在主面前，就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谁啊？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谁呀？耶稣基督啊，复活的基督。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很重要，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什么钥匙啊。所以我啊和那些神学家不一样，我坚信耶稣去过阴间啊，他去阴间干大事去了啊。所以呢他就拿到了死亡和阴间。耶稣他能死，他为何就不能下阴间呢？我就奇怪了，是吧？耶稣怎么还下阴间？他是谁？那神怎么还死呢？是吧？哎，所以没有道理啊。那但是呢我们不去辩论这个啊，因为我们不上神学，但是你心中有数，圣经里面有这些话啊。那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我们知道是他什么的表现，是他什么的明证啊？是他神性的明证，就是说呢，他不可能被死亡拘禁，因为他是神啊。那么许多护教的著作都以耶稣的复活啊为一个重点来去写作啊。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复活是我们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实质啊。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只相信耶稣基督啊，他曾经降世，曾经啊、为我们啊、被钉在十字架上，曾经把爱带来了人间，对吧？ 等等等等，我都相信，但是我就是不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啊，也不相信我自己也能够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对吧？哎，没有用啊。也就是说，我们所可以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啊，是完全平等的重要啊。他死，所以我们不死；他复活，所以我们也能复活，就是这意思啊。那可以说，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保罗啊，其实呢，在哥林多啊的第一封书信里面啊，也有前书里面啊，他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啊，那也就是说，保罗强调的重要性是什么？就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突然啊，就是这个 fiction 是一种这个虚幻的小说啊，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显明我们是给神枉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14、15节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的受死和基督的埋葬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吗？是。基督的复活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吗？也是，都必须应验圣经的话，所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息息相关，就这个意思啊。这是我们所信的，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啊。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也就和别的那些啊宗教的教主一样了，是吧？哎，那些教主，你有哪个复活过？啊，释迦牟尼复活过吗？啊，没有。啊，不但没复活，现在那些啊大佛的山上的佛都给砸了啊。嗯，我就想了，如果哪天有个神迹，佛也说你敢砸我，轰又回去了，那就叫神了。穆罕默德也没复活。所以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和别的宗教的教主 superstition 一样了啊。所以基督的复活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啊，而且我们知道是上帝万古以前所预定的、所安排的、所定好的计划，这叫预定论了又啊。预定好的啊，也就是说，只有上帝的预定，魔鬼才不能够捣乱啊！就魔鬼啊，他想捣乱也好，想来这个拦阻也好，想来这个就是说有是阴谋诡计也好啊，都是突然啊！因为魔鬼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好多事情他不知道。那你说我们知道的事他知道吗？我想他知道啊。我们尤其想坏事的时候啊，就他让我们想的啊。所以说呢，魔鬼是灵啊啊，但是如果我们属圣灵，我们想的，我想他不一定知道，对吧？哎，因为是属灵的事情啊，是属神的。属神的事情是隐藏的，隐藏的事情是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奥秘与魔鬼一点都不沾边啊，我们就不再推理了啊。那所有的这一切是很重要的认知，也就是说，因为基督 是永远居首位的，基督是永远得胜的，基督他是永远生命的主，这是我们要相信的啊！我们心中一定要把握住，他是在我心中居首位，他是永远的主，他永远是得胜者，我靠他一定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我再重复一遍，信耶稣最重要的就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他死了吗？死了。他真死了吗？真死了。好多现在书啊瞎写了，胡写啊，耶稣基督假死啊，装死，然后呢夜里边呢偷偷跑了，哎，所以呢耶稣基督死了吗？真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吗？真复活了。主复活有圣经记载吗？有。一面有圣经的记载，还有一面还有看见他的人给他做见证，对吧？哎，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那主刚才我强调了，如果没有复活，就和别的啊这些我们知道的迷信一样啊，那是啊我们信了半天都是枉然啊，大家都在最终根本呢就没有来世的盼望啊，那有什么用啊？啊，比世人更可怜的，那还不如就是圣经上说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是吧？有这句话吗？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啊，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信仰啊息息相关，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不但如此，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应当啊传福音的中心啊，我们传福音的中心也是啊。所以我们所传的基督是复活的基督啊，还有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应该是我们信心的中心，也就除耶稣基督以外，那我们所信的都是突然啊，除了基督以外，我们所信，我信这，我信钱，我信什么，都是突然啊。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一切的一切的中心，这样是最聪明的人啊。不然的话，我们是为主枉做见证啊。不但如此，基督的复活更是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的能力。他复活了，我也能脱离罪的捆绑，对吧？哎，如果不是主耶稣的话，我们在还在罪里面啊。复活的基督也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啊。我们今天有盼望，所以如此说话啊。如果没有他，我们今生只在今生有指望。圣经说，如果我们只在今生信耶稣，若靠主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不信的什么更可怜了，是吧？更可怜。哥林多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的十七节啊，十九节，还有最后，耶稣基督的复活应该是我们啊人生的意义。我的人生有意义吗？有。有价值吗？有。为什么？因为我所信的主复活了，而且他不但是复活一下，他是什么？是活到什么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 and ever and ever and everlasting 啊，永远永远的活着啊！没有他，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弟兄姐妹，复活与你与我息息相关。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只是说，我们也相信了一个教义而已，耶稣基督的复活更是与我的属灵的生命息息相关才行啊，才可以啊。我们经常说啊，主啊，你与我同在，主啊，我要与你同行，对吧？哎，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什么叫住在基督里面啊？什么叫住在基督里面？你说我住在基督里面，就是住在基督里面，我就住，是吧？什么叫住在基督里面啊？什么叫基督与我同行啊？啊？你要和他不一样，你能住在他里面吗？你要不和他不一样，他一看你，他就烦了，以后他还和你同行吗？是吧？是吧？所以呢，与耶稣 同行住在基督里面的意思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吧？这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要改变生命啊。所以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信耶稣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人也打你一巴掌不要紧，打的基督我高兴啊，你再打一下这边吧，就转过来再打这边哈、啊。打完以后呢，好耶稣说好，我给你记下来了，给你啊，将来的话呢100倍的奖赏，你上天有扇他100下，不是那意思哈、啊，而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奖赏啊。那我们拥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了以后呢，啊，我们的生命是活泼的生命。啊，是喜乐的生命，是平安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是朝气蓬勃的生命啊！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感觉到信耶稣啊很死板啊！我先不信了，好多人说我先不受洗了，为什么？他心中已经有一个算盘了，是吧？我一受洗的话，这个时候耶稣，我还抽烟了，偷偷还吸点烟什么的哈、啊！我有的时候还骂个人了，什么还犯点罪什么的，我一受洗的时候耶稣了哈。啊，哎，而且呢，有的人说，哎，信耶稣的话呢，这个太严肃了，没什么乐趣。你到教会里面，一天到晚都讲死，耶稣死了，耶稣我正十字架了，不但耶稣死，我还得治死我自己，那不都是死啊，是吧？是吧？哎，所以说呢，我不想啊，不想啊。嗯，其实呢，是这样吗？是啊，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死是为谁死的？不为我死。我们讲我们自己死，为什么我自己要死啊？我要向我老我的罪死，对吧？然后我才能够复活过来，有新生命才不说了啊！我有新的生命了，我有永恒的生命了啊！所以说呢，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光想了一半啊。所以我们的救我一定要向罪死啊！所以，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啊，从来不是愁眉苦脸的啊，不是苦行僧。啊，记住啊，我们信主的人不是苦行僧啊！你看哪一个信主的人整天的哈、啊，就是你给他笑一口，他还大老脸那样是吧？没有是吧？嗯，我们是什么？为什么不是苦行僧呢？因为我们是福杯满溢的、喜乐满怀的、带有复活主的生命的、生机勃勃的、充满希望的神的儿女。是吧？这个呢是金钱不可以买来的，装不出来的。哎，你装一下笑的话呢，那叫苦笑肉不笑，嘿嘿，是吧？喜乐是从由心发出来的，圣经上说，是吧？哎，所以基督徒甚至连苦难的时候都充满了喜乐与平安。这是别的宗教不可能带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说我不但复活了，最重要的是我会一直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就是说呢，谁想死，那么我是看我同意不同意，我同意的话我偷个门你进去，类似。对咱们来说的话呢，哎，你锁了没门，为什么不让你死啊？让你永远活着，这是我们的主啊。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摧毁了那个具有死亡的力量的权势，那就是谁啊？ Devil， the devil， 魔鬼啊。那么他是如何摧毁的呢？啊，他怎么摧毁的啊？因为他会武功，也不是啊。为什么？哎，他怎么去摧毁的啊？他怎么摧毁的？哎，必须他得死啊！他要借着死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付了多大的代价，是吧？哎，所以说我们看圣经，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力的，没有一句话不带着道理的啊，没有一句话不符合逻辑的。如果你说这句话不符合逻辑，那是因为什么？你的逻辑受到了罪的污染，逻辑就不灵了啊！不是说你 圣经不符合你的逻辑，而是说你自己的逻辑不符合圣经，被罪玷污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意味着死的人会听到人子的声音，复活吧，全世界的人都复活了，善人恶人都要复活啊！无论地位高低，无论他的贵贱啊，都要复活啊！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全部都要复活。耶稣拿着死亡的钥匙，因此他能够释放那些对死亡有恐惧的人啊，医生害怕的人，受束缚的人啊，我们不在死亡的束缚下了，所以呢，我们不怕死，我们是具有永恒生命的人了啊，永远生命啊，我们是神的国度的国民了，神国度的国民永远不死。很简单，为什么神不死，他的国民都死了，他当什么神呢？对吧？哎，所以基督的死只有一个目的，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被埋葬下阴间，是为了夺取死亡和阴间的权柄，向死亡和阴间宣告他的得胜；基督的复活是为了一切相信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啊，我再说一遍，基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的死亡埋葬，他基督的被埋葬下到阴间，是为了去宣告他向死亡和阴间的得胜；基督的复活是为了我们得到永远复活的生命。啊，这是美好的信息。所以我们不单要向罪死，我们也要向神活着啊，让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显露出来，我们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就能够做得救与救人的功夫，我们就能够与神同行，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能力，更大的意向，更多的看见，去打更大的美好的胜仗。我都不是靠着自己，如果我能够在神的里面见到他给我的意向，他给我的能力，他给我的恩赐，我就无往而不胜，我不会受任何的影响啊，我不会看任何的环境与外面，因为一切的环境与外面都会减弱我的信心。我从里面看见神的能力，我从里面得到神的意象，我从里面得到神给我的光照，那么我就知道我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光明的，是通往天国的路。所以弟兄姐妹，复活是令我们所有的人荣耀的信息，复活是我们令我们所有的人振奋的大好的消息啊！照着圣经所说，耶稣基督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都将死而复活。这谁说的？耶稣说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那些在主里面啊，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啊，那些人死人复活了，那我们这些活着人呢，刹那之间改变身体，不用再死啊！这我一直求的啊，不然我就不尝死味了啊！最后主来的时候，咻一变啊，最后那批最这个占便宜，但是最后那批我在想啊，受苦非常多，对吧？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他们要受很大的试炼、试探，经历很多艰难啊！但是呢，他们将改变，变成什么？变成荣耀的，变成不死的啊！变成 圣洁的身体了啊。这样的话呢，啊，变成荣耀的身体啊。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了啊，帖前第四章啊，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帖前四章十七节，对吧？啊，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啊，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极大的幸福、极大的喜乐。说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就有盼望啊！今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重温基督的复活啊！愿神、愿基督、愿复活的基督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你的复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盼望，带我们能活出你复活的生命来，每一天向己死，每一天向你活。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血气不能够成就你的荣美，我们的判断也不能够成就你公义的判断。我们在你面前要有爱心，要时时刻刻想到以基督的爱为爱，以基督的圣洁为圣洁，以基督复活的生命来带动我们这生命向着标杆直跑。感恩不尽，求主垂听，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